是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

世界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要你陪，可惜本能中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。黑夜之所以疲惫，就是人心里的鬼，在游说，在迂回，在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？在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寂寞却一直掉。 冲了山上最美，